打开神奇世界，还有十国大使馆带来的童话故事。这个暑假北京展览馆，我们一起读书吧。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国童书博览会。 三伏苦暑天儿，三次晒毛眼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脚上踏拉板儿，手里把脚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出去找凉快儿。孔子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串儿，做点毛豆小凉菜儿。左边开着花匣子儿，小燕子都打得了圈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儿。 87.6 来了您嘞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体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。 这唐玉林心如烈火，杀人不眨眼呐！要提起他来，本地没有不知道的，连官府脑瓜仁都疼啊！说上哪儿去，就砸窑；说到哪儿做买卖，兔兔你就是个钉儿啊！那官府的人是望风而逃啊。今儿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位杀人的祖宗带着几个弟兄到他们这收一庄子来了。 哎呦我的娘啊，老长头一想，这是飞来横祸呀，这帮人才不讲理呢，有时候笑着就把人给鼓得死了。但是也没办法了，老头迟愣了片刻，赶紧躬身施礼。哎呦，各位好汉，有事儿。唐二虎迈步就进了屋了，抬起一条腿来蹬着板凳，那只手叉着腰。我说谁是兽医？谁是？有，他就是。说着话，把张作霖叫过来了。唐二虎把嘴一撇，牙一呲，满脸的瞧不起。嘿，我你是兽医 啊？你们真能骗人呢，弄个小毛孩子充兽医，你会什么？哎，张作霖就不爱听，心说这人说话真不讲理呀。也难怪，胡子他能讲理吗？惹不起。张作霖规规矩矩点头一笑，嘿，反正我学过这个，能治好治不好我也不敢说。 那你他妈就别干这一行，我这马有病了，你给我治治，我告诉你，给我治好了爷爷要高了兴，你小子发了财了。话又说回来了，要治不好，今天我就把你抠了。 考我的是土匪的黑话，就是把你整死，拿枪把你毙了。 老长头一听，那哪行啊，谁惹得起？哎，我是好汉， 他也年轻，虽然学过兽医，技术不成啊。您能不能高升一步，您到那十字街那块，跟我当家子也姓常，也是兽医庄的，他那个手艺挺好，您是不什么？你还往外支我吗？我腿都跑细了，今儿个给治也得治，不给治也得治，走，跟我出去。 这哪是求医来了，这简直是抓犯人来了。老长头紧冲着张作霖挤过眼儿，那意思别得罪孩子，惹不起呀。 张作霖多聪明， 点点头，拎着灯到了外头了，让他们把牲口牵到院里头。张作霖就问，哪匹马有病？ 你瞎呀，看看，就这匹马。 因为天黑不得眼目，张作霖提着马灯一照，有一匹大枣红马。 哎呦，这马还真好啊。 可惜是有病的，嘴角吐白沫，鼻涕流了多长，摘摘晃晃，那些人牵的牵，架的架，扶着的扶着。唐二虎就问， 你看看，这是我的坐骑，到底得什么病了？ 你别着急，我检查检查。张作霖呢，还真就认真了，检查了半天也没检查出有什么病来。哎呀，作霖心中暗想啊，书到用时方恨少啊，悔不该我把这手艺扔了，我跟我后老好好学学有多好啊，这有他在着不成问题。唐二虎在旁边瞪眼看着，有点不耐烦了，怎么看出病来没？ 看这意思，这牲口没病。 没病怎么这模样？ 你不瞪眼唬人吗？ 您别着急，我再仔细检查检查啊。张作霖提着马灯照老半天，听听这摸摸那，最后他把牲口这下巴皱起来，仔细往鼻子眼里头看。后来他心里头明白了，哦，这一定是有人呢跟这位过不去，调理他，动了手脚了，这牲口没病，鼻子眼里头给塞上东西了。张作霖进屋，拿着一把大竹子镊子捅进这牲口鼻子眼，这牲口不让捅啊，多少个人掐不着，掐住了往外一拽，是烤糊了的红辣椒。你看张作霖呢，岁数不大，经验挺丰富，他听他后老说过，过去有人调理马贩子就用这种缺德招，把这红辣椒烤糊了，塞到牲口鼻子眼里头，多壮的牲口也受不了，到时候水草不进，四肢瘫软长了，这命就交代了。所以张作霖呢，根据这个经验这么一试验，还真是这么回事。然后把牲口拉到后院好好溜了溜，又开始阴了阴，天四亮不亮的时候，牲口的病好了。其实没病，有人调理唐二虎。唐二虎一看，哎呀，行啊，小老弟儿，真是妙手神医呀，哈哈，行，你可帮了我的大忙了。 说着话在怀里一伸手，掏出一大块银子来，梆梆桌上一摔，怎么样，够意思不？老长头过来了，把银子捧起来， 好汉，好汉爷，我们应该给您办事儿，这钱我们可不敢收。 怎么的，嫌少吗？ 不，没那意思。您是好汉豪杰，您这钱来的也不易，再说我们也没给喂药，也没费多大的事，也不在乎这俩钱儿。好汉爷， 你把钱收起来给弟兄们花吧。张作霖也这么说。就这么一来啊，唐二虎这心一翻个，哎，一瞅这爷俩不错呀。 妈巴的，我老头你姓什么？ 我姓常，叫常泽春，号叫雨农，这是我干儿子，叫张作霖，人们都管他叫张老嘎子。 啊，记住了， 回头跟那几个土匪说， 听见没？替我记着点啊，回去见着大横把，得把这说一说。 大横把谁？辽西巨匪杜立三，手下柳子1000多人。官府瞪眼抄不了，威震辽南无人不知啊！唐二虎就是他手下的人，那几个小匪徒也点了点头。哎呀，唐二虎一听，他不要钱这事儿不好办。 我说这么办吧，钱我是不能往回收啊，给是给命了，往后我还要常来给牲口治病。我小老弟，咱交个朋友吧，怎么样？ 张作霖点点头，我自然得高攀了。 好，我姓唐，叫唐二虎，记得住不？哎， 记住了，记住了。 今后咱们常来常往，走了。 说着话，飞身上马，一溜烟儿就离开高坎镇。老长头一看他们真走了，回到屋里瘫软到炕上起不来了。张作霖也出了一身透汗呢， 干爹，您怎么吓成那模样 啊？ 哎呀，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啊！ 孩子，这唐二虎可惹不起呀，这要给他伤口要治不好，咱爷俩甭想活命，那家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啊！ 高坎镇有齐巡，他全不放在眼里头， 官军要听到他的名字是望风而逃，何况咱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啊。 哦，这人这么能耐。 哎，据我所知，你知唐二虎哪的人吗？热河的。他们家里他爹就是个马匪，他这几个弟兄也是胡子，他们在热河一带横行啊，专抢蒙古马帮。后来我听说他们捅了娄子了，把一个蒙古叫达尔汗王的马队给劫了。达尔汗王急了，吩咐一体严拿，最后也不知道谁给泄了密了，你蒙古马队去了，给贼窑包围了，就跑出一个唐二虎，他们一家人全叫人抓住，给送到刑场上，咔嚓咔嚓拿铡刀都给铡了。这唐二虎自从到了咱们辽南也拉起一帮来，听说在红罗堰一带，后来也不知道为什么又投靠了大横把杜立三，现在是杜立三手下的大红人啊，八大炮手头一个，经常在这一带溜达呀。 我说老嘎子，往后见着他可千万多加小心呐。 哎，我知道。张作霖心里说话，哎呀，挺有意思的，这当胡子这玩意儿也不错呀，骑着马满天飞呀，谁也管不了他，大把金大把银，嗯，将来要有机会啊，我也得干干这行， 要不怎么张作霖以后也拉起柳子当胡子来了，这阵就有了基础了。闲言少叙，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张作霖长得17岁，身高1.57米，跟几年前大不相同了，17、18岁的人就成人了。可以后呢，张作霖也不长个了，就停在这儿了。小伙长得虽然不是俊美，但是也拿得出去，小眼睛不大，挺有神， 大面梳的挺光亮，这是跟当初不一样，鸟枪换炮了，这兽医庄子没少挣钱，从里往外从头至脚也就穿上细布衣服，腰里揣着银子出入饭馆也算人五人六的了。那么在此期间，张作霖也回家去过几趟，把积攒俩钱也送到母亲手里，他母亲王氏自然是高兴，望子成龙嘛，盼着他回家团聚。张作霖说，娘啊，我也老大不小的了，在高坎混得不错，你说我回来干什么呢？您等着，我再多攒点钱，咱们家够过的，我一定回来。他娘一听他说的也在理儿，嘱咐儿子走正路，千万别学坏。张作霖点头，又回到高坎。说不学坏啊，不可能啊，在那个社会环境的熏陶下，很难做好人。就拿高坎镇来说，小戏园子、茶馆、挂摊、饭馆、当铺应有尽有，入夜之后华灯初上，跟火龙相似。小小的一个地方，光窑子就有几十家，另外东头西头一拉溜有十来个大宝局，每一天的宝局里都是高朋满座呀。这人吃饱了喝足了，不干别的，不是逛窑子就是耍钱。那么张作霖光是一个手头也比较富裕了，他能闲得住吗？没事也到宝局溜达。你说一开始啊，是为了看看热闹，小的溜的玩玩过过瘾，日久天长中了毒了，不玩啊不行，闹心啊那儿。所以张作霖把积攒的钱揣到怀里，哎，这两条腿不由自主的就进宝局，所以这宝局的人也认得他了，都管他叫老疙瘩。哎呀，老疙瘩来了，来来玩去吧，这来这来这来，哎，来来来来。进赌场的人十个得十个输，张作霖也不例外啊，好不容易攒的钱都送到这儿了。有时候张作霖恨自己，干脆别玩，赌场没有好下场啊，我爹不就这么回事吗？张哥的我还走他那条路吗？不玩。有一阵子他没玩，哎，就积攒了一百两银子，在那个年头一百两那是一笔巨款呢，就是给地主家扛活365天，一年到头只能挣5两银子，赶一年大车只能挣7-8两银子，那10两银子就能买几个大牲口，100两银子那就能盖房子置地，正经像样了。张作霖想啊，带着100两银子回家，我后老、我娘、我姐不定多高兴呢。我们家的房子太破了，回去就盖房子，然后再置他50亩好地，从今往后走正路了，让我娘过几天舒舒服服的日子。他把这行头也换了，把行程的日期也定了。老头呢，听说刚儿子要走，难舍难离，还请儿子吃了顿饭。张作霖要走的时候，得到街上转悠转悠，给娘烧点什么东西，给姐姐烧点什么。可这两条腿一拐弯，又进了宝局。这家宝局在高坎镇上是头一家，开宝局的东家是于六爷。要提起于六来，无人不知啊。干这行买卖不容易，四官两面，手眼通天呢，软的硬的都得会。官府来了能答对，土匪来了也能对付。不管你是什么人， 到这儿你得规规矩矩的。这于六爷是大耍把人的，颇有声望，因此他这买卖做得也红火，四乡八镇的、外府外县的，有很多大赌家都上这儿来。张作霖呢，也是这儿的常客。张作霖一想，我怀里有100两银子，今儿个我手气要好，我再赢他几十两，甚至100两，不就更好了？我今天心情挺好，碰碰运气。迈步，他进了于六的宝局了。人们都认识他呀，其中有个叫马大牙的，这小子是个皮子，成年长在这儿，一看是张作霖，哎呀，兄弟，来，怎么？我推一锅捧捧场吧。好嘞。张作霖一看这些人都熟人，拉把椅子坐下了，这帮人赶紧围拢过来了。马大牙坐庄，把天酒牌洗完了，啪啪啪码好了，骰子在手心里攥着。坐好啊。偏门就是张作霖，他问我说，老弟，今儿个玩多大的注啊？张作霖一笑，这可不好说，就看我的手气如何了。兄弟，今儿哥哥奉陪，多大的注我奉陪到底。来，各位压。张作霖一狠心，掏出10两银子来，10两银子也是钱呢，白花花的马皮银，哎，10两，他压上了，啪啪啪，别人也压上了。这帮混子一瞅，一呵，这老嘎的今天是真肥呀，这是试探着，就压了白银10两，有意思，好好看这场赌吧。啪，骰子打完了，6-1，7-门，八到底。啪啪啪，每人一抄牌，张作霖把4张牌拿过来，翻过来一看，傻眼了。闹了半天，金瓶、大五、虎头，一个地牌，怎么配怎么是1-2开不走，那一俩的。张作霖就知道这10两银子交代了，果不其然，头一把输了。不过张作霖呢也常输钱，这也算不得了什么，多少有点发火，掏出20两来，八压上。2把牌这一翻，张作霖一瞅更傻眼了，10俩。耶，心说他妈我这手气怎么这么背，20两银子让你搂了。张作霖这一着急，把腰里那70两全拿出来了，心说我也不给我妈送了，这回就看看我这手气如何。啪，全拍这儿了。张作霖心说就看这一回了，这下我赢了就有富裕，这趟没白来。骰子打过之后，啪啪啪，每个人一抄牌，张作霖把4张牌拿过来，啪啪啪啪一看，眼睁毛都乐开花。可这个牌这个性啊，闹了半天对大人偏酒王。张作霖把4张牌往桌上一放，往椅子上一靠，怎么说怎么有理。赔钱吧。可这时候呢，庄家还没亮牌呢，等庄家配好了牌，啪翻过个的一亮牌，张作霖揉揉眼睛一看，当时傻了，做梦他也没想到庄家牌起点爆，这玩意儿炸子儿啊，前面是对地，后面是皇上，头压头，尾压尾，赢个老满呐！张作霖顿时这汗就下来了， 马大牙欠欠身，把那七十两银子拿起来揣在怀内。老弟，还有钱没？往外掏，方才我说了，我奉陪到底。呀，张作霖心说，我那钱呢？我攒了好几年呢，那是我回家盖房子置地的钱，我就这么败了。不对，今儿个这牌是不是有鬼呀？马大牙可不是个好东西，听说他耍过心钱儿。好小子，你要糊弄我，今儿个有你的好看，张作霖才要血染宝驹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四副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、被毛包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，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，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。